红楼梦的人物真的非常的繁多啊，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好像所有的脉络这些东西弄得很清楚。那一方面有朋友很热心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图表可以看，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了解《红楼梦》里面人物之间的脉络，因为他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啊，所以不一定只是一个血缘跟伦理的关系，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复杂的关系，比如说秦钟跟宝玉的关系，你在这个图表里你就没有办法摆进去啊。我的意思是说，很可能大部分的图表都是在抓伦理的关系，它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是非常好的资料，可是千万注意它里面其实更大的错综复杂可能是人跟人相处这个交往的关系啊，比如说贾瑞跟王熙凤的那一段，它也可能是跳出伦理的某些关系在里面啊，所以可以在关系位置图上看更多的东西。倒是我一直建议大家用一个方法，就是短篇小说的读法，就是框出它的某一个特性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很明显看到宝玉要去读书是一个完整的短篇，宝玉读书的时候跟这个班级里面打架啊这些事情完整的短篇，然后这个黄大奶奶要去告状然后带出来的这一段跟贾珍的太太尤氏又是一个短篇，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夫妻提到要找医生来给秦可卿看病又是一个短篇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定出他的几个短篇，也就是其实就是章回，每一章每一回都有他的独立的这个篇章的可能性，然后用他的方法来架构起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那么这个结构的形式我想恐怕没有比章回这两个字更好的啊，就是中国小说的结构事实上就是章回啊，章回。那我们要把章回这两个字翻译成西方文字也很难啊，因为它并不是西方的所谓的 chapter 这个意思，以西方的这个分节它可能有一个长篇的连贯，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可是所谓的章回都因为章跟回常常有独立性，所以他会给这一回跟这一章一个独立的名字啊，比如说金寡妇贪利全受辱，那他就是讲金寡妇的这一段，那他会独立出来，那下面就是看病的这一段他也会独立出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戏的主题，这个有一点像传统的戏剧啊，就是一折一折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戏叫做白蛇传，可是有时候我们只看到断桥这一段，或者游湖，看过白蛇传的人知道有一段叫游湖，青蛇白蛇修炼成功去游湖，然后下雨叫借伞，有一段叫借伞，那有一段叫做金山寺水漫金山，那有一段叫做祭塔，那都是独立的，它可以独立的，而且我们通常看到就独立演出那一段，它也不讲前面也不讲后面，就是独立的，这个跟西方的戏剧跟文学的结构都非常非常不同啊，我觉得因为它有一点是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茶余饭后才会去听人家讲说书看戏演变出来的一个茶余饭后的时间，就是在吃完晚饭喝完茶到睡觉前这段时间听一段，然后第二天再来听一段，第三天再来听一段，这样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学形式跟戏剧形式。所以他总是说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因为都是听，所以《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书写的章回小说是让你看的，可是它保留了原来的传唱文学的说书的体力啊，这个体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受到西方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套用那个理论的时候就会把原有的理论忘掉了。那我还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就用章回呢？那章回本来就是一个文学的体例啊，它有它自己传统发展，就像中国绘画的长卷，我始终觉得西方的绘画的这种空间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的，你用焦点透视怎么样讲都没有办法讲长卷绘画，因为西方没有，那所以应该有自己，我们就叫长卷叫立轴，这些名称我们本来就有，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里尤其是对这个自己传统的这个美学形式比较关心的朋友，其实应该慢慢可以理解《红楼梦》提供的一个文学经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硬要把它 切割了以后放进到西方的文学理论去，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可能会遗漏掉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有点像等一下我们看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传统东方的医药传统里面有一个叫做签脉这个东西。那这个签脉跟西方的探脉搏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都看到西医也把手放在这里，中医也把手放在这里，可是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西医把手放在这里，他看的是脉搏跳动的次数，可是如果中医把手放在这里，他一定是三个指头放在这里，所以他的中指扣住的是肝啊，就是关这个地方，那么前面他中指压了以后，他就开始探前面的这个指头啊，无名指的这个部分，那无名指的部分他就在听你的心脏的问题，然后他换过来就在食指这个地方在探食指的部分，就是你的肾脏的部分，所以他三个指头一下去的时候，第一个压的是肝，第二个压的是心，第三个压的是肾，就寸关尺啊，寸关尺中间是关，最重要的位置是关，然后往前是寸，往后是尺，所以你下次如果你给中医探脉，你就会注意，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好的中医，他探脉的时候他的手指压上去不是不动的，他一定是三个指头的重量互动，因为他要探不同的部分，然后左手探完他一定探右手，因为右手探下去以后他的中指的部分跟寸关尺又是探不同的东西，探了命门，探了肺脏，探了脾胃，关在脾胃，中指在脾胃，然后往前是这个肺的部分啊，然后后面就是命门，那么所以寸关尺，寸关尺它会两手这样互换来探，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现在已经有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的理论，发现它其实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对于人体探脉的这个经验，可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包括有点像我们刚刚讲文学系统美学系统，我们今天要用西化来框架长卷，我们要用西方的小说长篇短篇来框架《红楼梦》的章回，我们要用西医的理论来框架中医，很可能会把原有的系统整个搞乱掉，那这个系统有它缺点的地方也有它优点的地方，那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发现这个中医的这个优点，其实是因为他发现人体本身是很多的平衡跟互动，所以当他探脉的时候，寸关尺，寸关尺，他碰到你的不同的脏脉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啊，因为你有肝炎我只治肝，其实他发现这个肝的部分属于木，那这个木可能跟肾的水有关，所以他必须要一起来调养，所以他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因为这是不同的医学的观点啊，不同的医理，那么现在其实我碰到的几个比较好的这种医学界的朋友，他们大概都主张应该把这些东西结合，甚至连西藏的藏医的系统或者是伊斯兰的系统都能够吸收，认为说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经验里发展出来的一个治疗的系统其实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开药方的方法也不一样，那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识的最好的几个朋友他们在台大医学院出来，现在他们很多在学习很多针灸探脉这方面，那至少对他来讲他觉得他是在不同的医学理论里面去求助于有更大的一个视野出来，那我想文学也是如此啊，文学也是如此，这样的一部小说，那在今天我们为了要让他能够好像在现代世界上受到重视，我们总觉得怎么在2000年在选世界100部文学名著，竟然连《红楼梦》都没有，连100个都选不到进去，其实蛮好笑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说西方它有一个框架了以后，它一定要放到那个框架，因为放不进去它不懂，它没有办法了解，那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医药传统里面，也许慢慢会发现说它有一些自信可以找回来啊，可以找回来，那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张太医在探脉的时候，其实清清楚楚就是一个还没有跟西方的医学接触之前一个原有的传统的医学的探脉系统，而这个探脉系统里面是不是今天又重新在被思考它的长处在哪里，有一段时间它被暴露出来都是缺点， 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像鲁迅，他最痛恨就是中医，因为他觉得爸爸死在中医手中，所以他后来到日本仙台学西医。可是这个是一种观点，或者说像孙中山在肝病这么严重的时候，在北京，很多人劝他去看中医，他就不要，因为他是西医系统。可是那个也许是在某一个阶段觉得，因为这个传统的文化里有很多的弊病产生，而这个弊病使大家觉得传统全部都是要不得的东西，那么全部要改成德先生、赛先生，就是西方的这些 science 这些科学啊、民主。那可是其实现在，因为你已经吸收了西方了，已经吸收了西方以后，你再把传统里面觉得好的东西吸收进来，其实是一个互补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我相信我们在谈《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给我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对于宇宙、自然、医药各种东西的观察。记不记得前面有过一段跟医药有一点关系，就是薛宝钗的冷香丸。那当然那个有一点实在讲的有点天花乱坠了，可是它里面基本上也在讲节气，它在讲很多的花，很多不同节气里面的水，它都有一个观念是调养啊，都有一个观念是调养。所谓的调养是说，他相信人的身体本身是一个宇宙，那如果整个大的宇宙之间要风调雨顺，你现在缺水缺太多了，就是要出问题了。那人的身体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主木的肝跟主火的心跟脾胃是土，那么肾是水，这个中其实就是一个五行，它中间有互动的关系。你只看到肝这个部分不对了，那可能忽略了说，因为没有水的部分去滋养，所以这个木生长不起来，这个干木生长不起来。它都是用这个理论来讲。那我们过去觉得非常神秘，也觉得很迷信的东西，可是反而是现在这些在西医理论里面很深的朋友，他们有时候跟我讲，他其实这是非常值得重新去了解的一个医学理论，就是他对于人体的理解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的确是把人体当成一个大的循环来看，然后去兼顾。那因为有西医的很多的科学性的治疗或者是检验的东西来帮助，所以其实跟中医结合以后是非常相辅相成。所以我希望说大家等一下看到这一段，那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怎么样子借《红楼梦》，我觉得会思考很多问题啊。就这本书里面它的一种观点，它对于命理或者药理，或者后面谈音乐、谈绘画，它真的像一个百科全书啊！事实上，你通过《红楼梦》，你会觉得十七世纪整个当时中国的一个百科全书的形态，全部集中在里面。冯子英，冯子英是这个贾家的一个好朋友啊，他们也是那种世袭的将军，那么他们常常就会来往，所以他也看到贾珍好像脸色不好，觉得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就讲到说媳妇生病，所以他就说他有一个叫张有士的这个太医，那医理非常好，所以一定要推荐给他们来看病。所以他说这个张有士兼医理精明，且能断人的生死。那么今年刚好他来京城上京，为什么？因为他要给儿子捐官。那么古代清朝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有些官可以买的，是国家定的，这个不是私下私相授受，就是说国家定出有一些官官名，那么就是由民间有钱的人他可以捐给国家多少钱，增加国库的银子，然后就给他这个官。那这种官通常是一个挂名的，有点闲差这一类，那对于国库的收入有一种帮助。所以这个张太医这个儿子大概也不是很成才吧，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经由科举考试去做官，最后就用他为他的儿子来捐官，所以就刚好住在冯子英家里。所以你看到这种名医在过去是非常抢手的，因为很多人会抢着让他们住在他家里面，因为一来的时候就会看病这样。我知道最近几年其实像北京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轮流在台湾的几个大企业家里住着。那我自己那个时候脊椎生病是到了一个企业家家里面去治了一个月把它治好，可是甘肃来的一个医生。所以那个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好像他们很有一种瞒天过海法，这些人就在台湾待下来，然后那么给这些名人啊大企业家看病的。那么所以很好玩，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也是我刚刚讲秘跟偏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特别流行的秘医跟偏方，可是我也真的碰 碰到这样的人，而且我是没有开刀就好了，所以我很少跟别人介绍这个医生。可是我觉得他大概也让我，因为我始终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的，当时在台大医院会诊也就觉得一定要动刀开刀，那他的这个可靠性他50%/50%、啊、那说失败呢，他失败就是李佩卿啊，就做，我就想这个有点不太好玩，那坐在轮椅上还要唱歌，那么后来我没有开刀，我这个病也就好了。那我就觉得也是让我重新再去思考到说，所谓我自己后来，我前面有很多的预设，我总觉得中医大概是一个不太科学的一个东西。那事实上我认识那个甘肃的医生，他是在东北读医学院毕业以后下放到甘肃，然后开始认识了一个民间的这种有点像江湖术士，然后跟他学整个的推拿跟骨骼的这个跌打损伤系统，然后他其实也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所以也都觉得自己一旦有很多预设的东西真的就是限制啊。也许有时候真的是可以比较开阔一点的去看这些事情，可是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了，我知道的这些朋友家里面常常就请一个名医住在那里，然后大家轮流去看病。那还有一个大夫是在日本的，他现在是给日本的皇族看病，他是北京出来，就是过去爱新觉罗御医后代，然后他已经改姓了日本姓新岛。那他是固定每个月的3天住在台北的一个饭店里，然后大排长龙的去他那边，他就是把脉，他就是切脉，可是他所有的药开出来都是茶包，没有任何蹲啊这种药，就是茶包。我有一次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皇帝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他生病，所以所有的御医开的药都是调养的茶包性的东西。那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我就想说曹雪芹一定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所以你可以看他写到一个医生的医理的东西写到这么多细节。因为我想一个小说家他平常不能说啊，为了小说我去收集资料的时候那个时候来不及了，你是平常你就很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喜欢问，什么东西都喜欢知道，等到他写到秦可卿的病的时候，他竟然真的像一个名医一样，他可以探脉，他可以看病啊，整套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下面就看看这个张有士啊，因为刚好到了北京为他儿子捐官，所以就住在冯子英家，所以冯子英就说这么看来也许这个秦可卿啊，就是贾珍的这个媳妇的病可能要在他手里除灾啊，意味可知，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庸医，家里3-4个庸医都治不好，大概要碰到这个人。所以贾珍就赶快派人拿了自己的名帖啊，古代那个名帖是非常慎重，就是要请一个人到家里来的时候非常慎重，因为贾珍是做官的人啊，就是像一个部长一样，那他特别下了名帖去请这个人到家里，所以其实是非常礼貌的啊，非常礼貌。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张有士拿到这个名帖以后名帖退回了，因为他觉得我不敢当啊，我不敢当，那你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身份的一个官方的人，那我是不过是一个乡野小民，那我就是来帮你看病，可是我不敢用你的名帖来请，因为名帖是请你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身份的一个位置，就派了拿名帖去请。那今日倘或天晚了就不能来了，那想来明日一定来，因为这个医生就住在冯子英家里，所以冯子英就立刻回家亲自去求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你务必要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些过去很多名医他不轻易给人家看病的啊，有时候真的是拜托，然后他还要讲缘分，觉得有那个缘分他才帮你看病，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传统，所以到现在我有时候还碰到，就是说他就是不答应，你要拜托好多好多的关系最后才请到这个医生，所以务必叫他来瞧瞧，那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吧。好，夫妻两个就在谈这个媳妇的病啊，这样谈，所以尤氏听了就心中很高兴，就说啊，总算找到一个好像有希望的好的医生，然后又跟他讲说后天就是太爷的寿日啊，就是这个贾珍的爸爸的这个生日，那要怎么办呢？那贾珍就说我刚才已经到了太爷那里去，因为我们知道贾珍的爸爸后来都不太住在家里，都住在道观里面自己修行啊修道，所以就问他说你这个过生日要不要回家呢，因为 对于过去来讲过寿很重要，那子孙都要来磕头的，那可是他又在庙里面道观里面修行的人，那所以他们就觉得后辈很难处理，就来请安，然后也请太爷说要不要回家一趟，让这个一家子来拜一拜啊，就是受一家子的礼。结果他爸爸就跟他说，我是清净惯了啊，已经住在庙里住惯了，我也不愿意往你们那个是非场中去闹啊。有的父母就觉得说，你不要给我过寿，你把那个钱拿来刻几部善书啊，佛经啊什么去施舍，就是其实是做功德的意思啊，就是说能够做一些功德，那么强比他自己受人家磕头要好得多。所以这里面当然有点谈家常，就是你会发现《红楼梦》很精彩，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它有一个主线，它现在的主线是要写秦可卿的病，可是如果一直在主线里绕，小说会很单调，所以它就要有一些旁支的东西来陪衬，就是夫妻两个不可能每天愁眉苦脸就在谈媳妇的病，那也会谈谈说，哎，后天是这个老爸生日，那要怎么办，所以它就会有一点岔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是文学里的血肉啊，除了骨干以外它一定要有血肉，不然不会好看的啊，就是让它丰富起来。你自己可以了解，就是说如果你写一篇作文，你一定有一个主线，可是主线本身是骨干，就是主线乱掉这个小说写不好，可是只有骨干也干巴巴的，你就没有陪衬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兼顾到骨干跟血肉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等于是一个旁支插进来的旁支，跟齐可卿的病没有关系的，可是也就带出了贾珍跟这个妻子在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些家常化的讨论，那么也带出这个家族里面有人要去世，有人要过生日，其实大大小小都是这些事情。好像这种家族这种豪门到最后好像忙着张罗的就是喜事丧事这些事情，谁又过生日了，谁又如何如何了，这一类的事情。好，所以他就这个爸爸就交代了这样的事，然后他说，倘或后日这两家的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后辈，这两家就是宁国府跟荣国府的人，这些晚辈要来给我磕头，因为他是文字辈嘛，文字辈非常高了，那等于玉字辈以下都要来磕头，来给太爷拜寿啊什么。他说你们这两家的要来，你们就在家里好好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那表示说他不要回家，他还是要住在庙里啊，他就要在庙里过生日了。那么你们这个世俗上的事情，你们要尽你们后辈的孝道，那你们可以去演戏啊，过寿。你看贾母后来过生日的时候简直是演好几天的戏的啊，就是其实常常借了这样一个家里面的长辈的生日是闹了好几天的啊，其实是排场很大，这种富豪的人家。那可是因为他在庙里修行，所以他说你们还是照玩你们的，那我在庙里我也就不回家了啊，那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了。他特别指贾珍，这是儿子，那儿子照理讲爸爸生日那天总也要赶到庙里给爸爸磕个头啊，就说因为这是父母大恩呢、可是他说你后天也不要来了啊，就是因为修行的人很怕人家搅扰啊，觉得这个他在庙里面的清福会被搅扰了，所以你后日也不必来了。你如果心里不安啊，如果你觉得生日爸爸过，老爸过生日你连拜寿也不来拜，你心里不安，你就今天给我磕个头好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爸爸蛮开通的，就是说你现在就给我磕个头，不必又赶路，因为蛮远的啊，就像赶来赶去，你从高雄开个车跑到佛光山去，那么去磕头。他说你今天就给我磕个头，倘或后日你来了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啊。这个爸爸讲话很有趣，就说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你到时候后天又带了一大堆人大张旗鼓来给我拜寿啊，这样吹吹打打的，他说我绝对不跟你了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爸爸就等于是很蛮清楚的交代了，说你要怎么给我过生日啊，这个过寿诞这个日子。所以贾珍就把这个话转告尤氏，所以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他就跟尤氏说，因为爸爸如此说了又说，说了一次又说了一次，这样叮咛，所以后日我是不敢去的啊。所以后天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不敢去，不然他还要去唱个 Happy Birthday 之类的，送个蛋糕之类的事情。他说我后天我就是不敢去了，那就叫来生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宴席啊，家里的一个家人来生就是叫他预备两天的宴席，要丰丰富富的，然后再亲自到西府，就是荣国府，去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连二婶子来逛逛。所以你看到这些，其实这些老人家过寿也真的蛮可怜的， 其实是借他们大家在玩。所以你看到他在庙里，他说他不回来了，他也不接受大家磕头，可是照样要摆酒席，照样要演戏，然后照样要把贾母啊、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都请来，大家还要照样来逛一逛、玩一玩。所以有时候这种富豪人家的这种喜事、这种生日，其实是一个借口，就是变成生活里面很多这种排场。后来你继续看下去，连什么薛宝钗过生日、林黛玉过生日都要请客，然后大家凑份子找戏班子来演戏。其实因为大家日子也怪无聊的，平常也不知道干什么，不像我们今天还可以跑出去看电影，所以他们就常常借着生日就开始吃饭啊，然后赏酒啊，或者是各种活动都会借这个东西来进行啊，所以他们就已经安排好了。那这个夫妻两个正在说着啊，说着说着他们儿子来了，贾蓉就上来请安。那尤氏他的妈妈就把上面的话一一交代了啊，就告诉说你爷爷要过寿了，后天那他在庙里不会回来，那你要去交代办一下，就是我们生日还是要办，那么请酒席到哪里去找一个外会来，把这个荣国府的人都请来，大家吃吃饭。所以就交代了儿子去处理这个事，然后又同时说你父亲今天听见了一个好大夫。你看又绕回到主线，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骨干他永远不会忘掉。所以这个小说你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结构，就是他绕出去讲了一些不关重要的事情，就是老爸要过生日的事，可是他又绕回来说啊，你爸爸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好医生哦，你这个太太的病可以有救了，他又绕回到秦可卿的病这个主线上。他听见有一个好大夫已经打发人去请了，想明日必来啊，你可将这些日子的病症啊，就是这个秦可卿的病他的征兆细细的告诉他啊，仔细的告诉他。所以贾蓉的就一一的答应着出去啊，就跟母亲说是我这样就处理了。那刚好遇到方才去冯子英家请张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啊，就是拿了贾珍的名帖去请冯子英的那个小子回来。然后这个小子就跟贾蓉回报说，奴才刚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个张先生。然后那个张先生就说，刚才这里大爷就是冯子英也跟他说了，可是今天拜了一天的课啊，就是他可能到处去为他儿子捐官，要去看人，而且要帮人家看病，那么拜了一天的课啊，那其实刚刚回到家。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很多的名医啊，尤其中医很奇怪，他会觉得他的探脉是一定有几个的。我刚刚讲到那个每个月到台北住在饭店里，他一定是只有几个，因为他觉得探脉探到第几个有他不准了，因为他自己要调气啊，他必须在非常敏感的跟精神很好的那个状况，他才能够探这个脉。所以当然在中医的系统认为这个探脉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精神上恍惚跟自己精神不济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把别人的脉探好。所以他这里特别解释说，为什么我今天不敢来，好像人命关天这么急了，那可是我今天不去了，因为我必须要等待调息一夜。这个绝对是中医理论，因为西医不太懂，说你要看病你要先自己调息一个晚上，调息打坐，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养到饱满，然后去探脉。因为刚才讲说他跟西医的这个探脉其实不同，所以他必须知道说这个探脉的过程里面有28种不同的分，叫什么叫浮脉，什么叫沉脉，什么叫细脉，有28种之多。那这个有中医跟我讲过，可是他叫我按，我怎么按我也感觉不出来。他说这不要，我只觉得跳跳跳，可他说你仔细的压一下跟不压一下，就是你压重的时候感觉到的跟压轻的时候感觉到的是不一样，他都可以判定这个肝脏或者这个肾脏它的毛病在哪里。比如说虚症是什么样的现象，那如果是燥症它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它是不同的，是有28种。这个我真的不懂，我试过好几次，我因为我很感兴趣，就是什么叫28种，就浮脉沉脉这种之类的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可是他们认为这个是很细的，就是你指尖上的探触必须非常的敏感啊，非常的敏感，然后才能够。所以他说他要调息一天一个晚上，那明日务必到府，那明天把调息调好了，精神很好了，所以一定会去。所以他的意思说， 因为我今天拜了一天的课，刚刚回到家啊，精神不能够支持，我就是到你们家去，就是到府上也不能看脉啊，所以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要去就是为了看脉，可是现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不能够看脉，所以他说我要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啊，这种名医常常非常的谦虚，所以我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就是我不敢去做这么重要的一个为你们家的这么重要一个人去看病，可是我们冯大爷还有府上的太爷既然已经说了又不得不去，所以你带我回明了太爷就是了，太爷的名帖实不敢当，就是我会去，可是我不敢被请去，因为你拿名帖来请太慎重了，那我名帖退回。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礼节上都不知道，如果你拿了一个名片人家又把退回，你以为不礼貌，可古代他是认为说我不敢当，因为拿名帖去请一个人是非常大礼，等于是大礼，所以他就请这个小子这个奴才就说一定要把名帖拿回来啊，拿回来。所以这个小子就跟贾蓉讲说你替奴才回一声吧，你等一下跟你的爸爸讲一下。所以贾蓉就又转身进去，他本来已经要走了，又转身进去，然后回报了贾珍跟尤氏，跟他爸爸妈妈交代说啊，医生已经请了，那他的回答是什么什么，然后明天又拿回来了，所以明天一定会来。好，他就到这里他就开始出去，然后叫了来生，因为刚才不是说要准备后天办酒席吗，生日的酒席，所以就交代这个来生吩咐他预备两日的宴席的话，你看过生日要过两天的啊，就是要摆酒席就要摆了两天，所以来生听完也去料理不在话下。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旁枝，可他一定会绕回到骨干的这个主线，所以且说次日午时间中午的时候就又回到主线来了，这个有人回到请的张先生来了，就是那个医生来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有很多的像推理小说一样一直很期盼说，哎，这个医生到底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先安排几个乱七八糟医生连怀孕还是生病都分不清楚的，然后把病人整得个要死，老是换衣服起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让你觉得来了一个名医，然后这个名医应该要来了可是又不能来，因为要调息一夜才来，这些都是文学手法，文学的手法使这个医生真的让你觉得啊，他真是名医，所以你有很多的期待，你有很多的渴望，就是其实这都是关节啊，就是好的文学技巧的关节。那坏的文学一下哎，张太医来了，然后如果你一点也没有感觉了啊，所以文学的技巧其实《红楼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也是说，其实也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你发现你写小说的时候，你越沉得住气，小说写得越好，因为你不急嘛，你慢慢的讲。你说哎，他要调气，然后他又然后现在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太医一层一层的这个来的过程啊，就非常细腻，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到中午的这个时间别人回报说请得张医生来了，那贾珍就沿入大厅坐下啊，就是让客人进到大厅然后喝茶啊。过去的礼节绝对不是一来就急得要死就说 你赶快看病，一定是奉茶，然后等喝完茶可能还聊一下天最后才敢问，因为也是礼貌啊，就是让这个客人来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么目的性的功利性的，你总是很好的待客之道。那茶毕喝完茶方开言道，昨天承冯大爷示之啊，昨天冯子英告诉我说老先生人品学问都好，然后又兼深通医学，所以这个人等于不是一个专业的医生，其实是一个读书人啊，读书人而兼通医理，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秘医啊，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医生啊，并不是一个职业医生，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都要经过特殊的管道你可能才碰得到这个人，所以兼深通医学，当用了兼这个字表示他的正职其实不是医生啊，不是医生，兼深通医学，那小弟不胜钦仰之至啊，就非常佩服啊，非常仰慕他。那这个张先生就回答说晚生啊，因为对贾珍来讲不管年龄如何贾珍的官位很高，所以这个人必须要说晚生粗鄙下士 啊，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读过书、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粗鄙下士，本来见识浅陋。啊，这些大概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已经不会有这种语言了。你如果在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忽然跟你讲这些话，你大概吓一大跳。可是过去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平常的一些套语，就是人跟人见面的时候总是有这些好像一种礼尚往来的这种话语。其实我小时候都听过的啊，家里面真的有一些客人来跟父亲的对答，你在旁边听了以后都在伸舌头，觉得好奇怪，讲了半天都没有讲到正经话，就在讲谦虚的这些话。他就说，晚生粗鄙下士，本来见识浅陋，昨天因为冯大爷视之，大人家谦恭下士。好，你看这里，因为我知道你们家虽然权势很大，可是非常谦虚，特别礼贤下士，对于一般没有做官的没有权势的人特别的恭敬。好，这里面其实都是在表示说我不是随便来的啊，我是听到别人讲你们家谦恭下士，又成呼唤。那么冯子英是他的好朋友，特别交代他呼唤他，所以敢不奉命，所以我哪里敢不来啊。所以这里面其实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也表示说我真的不是随便给人家看病的那种人，那不是这种特别的缘分跟关系，我也看得起你们家虽然权势很大，可是一直谦恭下士我才肯来啊。所以你要细听那个语言当中这个医生本身的谦虚跟自尊之间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细的一些语言但毫无实学啊，自己又很谦虚说我并没有实学，倍增严汗啊，或者汗颜，就说其实很紧张啊，一身冒着汗来的，就觉得说为这么重要的家族看病，那自己都觉得很紧张。那贾珍就说，先生何必过谦啊，你不要太客气了，那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啊，为我的儿媳妇看一看，仰仗高明以示下怀啊。中国那个所有的这种语言当中最有趣就是永远四个字四个字啊，四平八稳这样讲下来，仰仗高明以示下怀。所以贾蓉就带了医生进去了。好，到了贾蓉的房间啊，因为贾珍跟尤氏住一个房间，贾蓉跟秦可卿是另外一个房。那见了秦氏，就向贾蓉说：“这就是尊夫人了啊，就是尊夫人。”所以贾蓉说：“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源说一说啊。”贱内这个字大概现在一般人也不是那么常用了。我还看过有一个朋友跟他朋友介绍，就是我太太叫贱内，他太太跟他翻脸。因为他已经忘了贱内的贱这个字其实不是很好的字，那过去都是很习惯说贱内啊，都有一点客气说家里面的这个浊精啊、贱内啊这一类的字。所以我要不要把这个贱内的病，就是把我太太的病源说一说，然后再看脉。因为过去其实中医的理论，大家看很多电影也看得到，说望闻问切啊，先看你的气色，然后去听你声音啊之类，然后再问你的病症，最后切脉啊，望闻问切。其实切脉是最后的啊，先了解一下病症啊，讲一些病状，然后再看。可是这个医生很特别啊，这个医生大概也有一点想要表示说我不是那种庸医啊，我不是那种庸医。所以这个先生就说依小弟的意思，我先看看脉好了啊，我先把一下脉再说的为是。那我是初造尊府，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我也不晓得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太太生什么病，从来也没有听过任何的事情。可是冯大爷一定要我来看，一定要我过来看看，所以小弟不得不来。那现在我如果看了脉息，那大家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如果我探了脉，我说的对了，那么再说。那如果说的不是，你再将这些日子的病事讲一讲，那么大家斟酌一个好方子，看看这个药方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那个时候大爷再定夺啊，就是贾蓉你再来决定。所以你看到这个医生一出手就不凡，因为大部分的医生就是问你说你最近怎么样啊，那么问了一大堆以后，他就从你问的话里面就开始讲你的病啊如何如何，其实他已经从你的话里面套了很多的东西。可这个医生表示说他不是那种等闲之辈，他直接从切脉，因为医生切脉这个部分是一个高明的东西，就是切脉他一切他应该就知道啊，他应该知道。所以我刚刚讲在台北的医生也是，他从来不让你先讲，他都说我先切脉，就是第一次来看的病人，他一定说我先切脉，然后他讲了以后，你觉得 你愿意继续看才看，就是看讲的对不对啊之类的。那这里都是对自己大概很有自信的那种医生，就对切脉这件事情非常有把握这些医生，所以他就这样讲。那贾蓉听了当然很高兴，他说先生实在高明，因为前面来的那个三四个医生，每天来四五回的那些医生都是乱讲的，那根本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人，所以他说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那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或者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放心啊，让爸爸能够放心，也让家里面的媳妇们就拿过了这个枕头来，大宁枕。那这个看脉的枕头跟一般睡觉的枕头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枕，然后你手搁在上面啊，搁在上面，然后去探脉。那关于这个部分，我想很多朋友在大概传统的戏剧啊或者电影里面都看过探脉这些部分。那所以我刚刚也简单的跟大家提了一下，就是看脉这件事情，因为有一段时间西医的进来，我们今天基本上医学的系统已经是西医了，所以中医的系统变成往往跟迷信跟一种神秘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就变成越来越让大家觉得不科学，然后讲得玄之又玄。就是到鲁迅之痛恨中医，是说爸爸要死了，然后那医生说你去找一对原配的蟋蟀啊，蟋蟀不只是蟋蟀，不只是公蟋蟀母蟋蟀，而且要原配的蟋蟀。那所以鲁迅后来一直痛恨中医，他就觉得这中医简直是可笑到极点，连蟋蟀都要原配然后才能制药。那这些当然就是变成了后来攻击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可是我想所谓的，因为他原来科学性的东西被忽略了，或者是说由于一个博大精深的医药系统，最后所有的名医的这个部分其实也都有家学，甚至也不外传，变成了私相授受父子相传的一种秘密，所以越来越变成外人不可知。我讲的这个在饭店给人家探脉的，他的药方我一拿到中药店去给他们看，我就发现他们都隐隐留下来了，因为已经外传这个人很有名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在抢他的药方，然后也就用这个药方去治病。可是你会发现常常有很多的医生都认为说他每一次开的药方其实都不太相同，那我也不太确定说真的是每一次病都改换，他要添药或者加药的部分，或者说有些名医也要预防别人这样去偷他的药方，所以他其实加了一些东西别人不太知道到底真真假假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药引这种东西其实就很神秘，到最后药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几个药引加进去以后这个药才有效。那其实有很多很可能是在一个医药的理论，当他要保有他自己家学上的秘方的时候，他刻意做了一些伪装，所以别人其实看不出来，或者他拿到说，哎，你拿到中药店去抓药，那别人说，哎，这是某某名医开的，这是治什么什么病的，那以后大家就用那个治病，可是不灵，因为你还是要找这个医生他才灵啊。从探脉到整个开药方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医的系统后来的神秘化，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非常多的原因。可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原因的确是因为西医的进来，有西医有很多的科学逻辑，尤其是它可以在比如病菌学啊各方面它可以证明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中医的系统就沦落到一个非常神秘的状况。可是我想很多朋友大概也了解到，尤其在1949年以后，其实在大陆的中医系统的研究是非常有贡献的，这一点我想很多的西医的朋友现在都跟我讲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1949年以后，他们把中医跟西医在大陆的结合跟台湾是很不，台湾是完全分离，可在大陆反而是结合。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甘肃的这个医生，他其实原来在东北的医学院，然后他整个西医的东西到第七年要毕业的时候，他被下放到甘肃，然后再去兼通中医的理论。那么这种结合的状况，使得现在他有很多新东西要出来啊，很多新的东西要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也许这个部分都提醒我们说，像现在这个张医生要给秦可卿看脉了，那他里面到底哪些东西是科学，哪些东西是我们过去觉得一知半解的一种中医里面非常神秘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医生三个指头压在你这里的时候，这样压来压去半天，有时候很久，哎，有时候他调气有闭着眼睛，然后我也感觉到他的中指重一点，或者这个无名指重一点，或者食指重一点，可是我也不太清楚，一直到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什么叫做寸关尺，我才知道说，哦，他真的是在探脉啊，真的探脉。可是 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他手按在你这边按半天，你不知道他在按什么啊，有时候不知道。而且那个有些医生真的会闭着眼睛很细很细的听，而且会测几次的啊，测几次那个探脉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就特别表示说，其实探脉很重要，他不希望先知道这个病人有一些什么病症，那希望探脉以后，他讲以后让他们来判断说，你们家人看看我讲的准不准。所以就拿了枕头来，然后秦氏就拉着袖口，其实已经是开明了啊。我刚刚讲说，大部分古代这种大户人家的女子看病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用那个红线这样牵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大概都是帐子隔着的啊，根本都不能够见到人。所以他就拉了袖口，然后这个医生就看脉啊，他就露出脉来。那么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数次。你看调息，就他探脉的同时，他自己要把他的呼吸调准，然后呼吸调准了以后，他在探脉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感觉到对方的五脏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说，他调息次数，然后凝神诊了脉。凝神是说很专注啊，完全安静下来，非常非常专注，你才听得到脉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按在人家手上按了半天，我也按不出来，因为你要听那个非常细微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并不只是脉搏的跳动，而是说这个脉搏在跳动的时候是你压重的时候才跳动的快，还是我轻轻的放在上面它就跳动的很快，就是所谓的浮脉跟沉脉它不一样的啊。所以它简直有点像那个最高明的音乐家手跟弦的关系啊，跟琴弦的那个关系一样。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就把过去的医理上的这个探脉的部分讲得非常非常的细啊，就是调息凝神，然后诊了有半刻的功夫啊，蛮长的时间诊完脉，然后又换过左手，亦复如此。然后诊闭脉以后说到，我们外边坐吧啊，就是不要让病人知道，所以他们要谈这个病情就到外面。那我们看到贾蓉就跟这个先生到了外边的房里啊，炕上坐下了啊，就是暖房里面坐下。那有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就说：“先生请茶。”好，这些注意这种细节，就是文学的东西，不是立刻急得要命说啊，病到底怎么样，可治不可治什么之类的，还是要有一个规矩，就大户人家的礼貌，还是先奉茶，然后你先喝茶，因为你累了，你看了病大概也累了，那么先喝一点茶。所以这个陪了先生吃茶，然后才问先生看这个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好，就是能不能治这个这样的一个病。那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看得尊夫人这个脉息，就是秦可卿这个脉，左寸沉数，左关沉浮。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不懂的那个东西，就是沉脉跟浮脉是二十八脉象当中的一些东西。就是沉一般讲起来是说你压得很重以后你才听得到的脉息，跟浮是说你轻轻的碰上去它就反而很重，可是你压重了以后它反而不见了。都用这个来探它的这一个脏，这个内脏的这个部分他出了什么样的毛病啊？所以这些是非常医药上的一些专有名词。可是你可以看到曹雪芹这个训练竟然这么精彩啊！就是他可以在这个时候写小说的时候，他可以把他医学上平常关心好奇的这些知识他都透露出来，而且讲的不是外行话。那么现在很多的中医会用《红楼梦》找出整个的中医的药方跟脉息的看法，表示说这本书里面讲的不只是一个小说跟文学，它竟然有科学的部分啊！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到说，一个好的文学家一定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好奇的人，平常没事他就什么都要听的，那么听了以后有一天写小说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到啊！因为小说绝对不像一个论文，就是说你先有了题目，然后你去找你相关的材料去搜集你要的东西。小说其实你不知道你写到那里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创作者都了不起，是比研究者更惊人的，是你必须在生活里面先天充满好奇心，你对所有的这种大大小小有关紧要无关紧要的事你都喜欢，都喜欢听，然后有一天它就用出来了啊。比如说可能棒球， 然后你在那边看，然后听别人讲说，哎，棒球到底怎么回事，棒球怎么打，上垒怎么回事。有一天，因为你不知道你小说有一天写到的一个人物可能刚好是这个东西。好，所以创作的难是因为创作本身包含了一个创作者对于人生现象的多面的观察，而这个观察是在一个没有目的性的状况里面吸收下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说《红楼梦》像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几乎包容了人生现象的各个面向。啊，就是我相信也许曹雪芹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医生，然后谈到这个所谓的脉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写这个小说。可是现在他讲到左官沉浮，左官是肝，左手边的官这个中指压的地方就是肝的部分，所以他说左官沉浮，右寸，那右寸是肺，右寸是肺。所以这里面其实现在中医的理论已经帮忙把这个《红楼梦》里面东西都找到了，就是秦可卿肝跟肺之间的失调啊，肝跟肺的失调，左官沉浮，右寸细而无力，就是那个肺部的呼吸细而无力，右官虚而无神啊，右官是脾胃，因为肝不好，所以有影响到右手的官，右手的中指探出来的脾跟胃无神，然后左寸沉数，左寸是心脏，所以就又影响到了心脏。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讲的左官、右寸、右官、左寸这些专有名词，在中医里面现在都已经有人帮他找到，就是他看的第一个是肝，左官是肝的部分啊，左官是肝，就中指压的官，然后右寸是肺，是肺的部分，然后右官又回到右官的时候是脾胃，就是肝影响到了肺，肺影响到了脾胃，然后左寸沉啊，左寸这个部分又最后是心脏，所以心脏这个部分也就发生了问题，所以心气虚而生火，因为心是主火的，所以心气就虚了，虚了以后就主火，所以左官沉浮者就肝加血滞，气滞血亏。因为刚才讲说左官，左手按照左手的这个官的这个位置，中指的部分它就是肝，所以表示说他的肝已经气滞血亏。因为中医的理论认为血运行的畅不畅通是跟气有关，就是气率血行啊，这个气通了以后这个血才会过去。可是因为肝是淤结的，好，就是说秦可卿很容易生气，可是生气又不让人家看出来的那种人，然后好强，觉得自己弟弟在学校里不长进，然后气就淤在肝里面，然后这个气淤在肝里面，血就不通了。其实这是中医里面常常讲到，就是气滞血亏啊，就发生了，其实最主要是肝的这个部分，就情绪是一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跟刚才我们看到她的婆婆尤氏讲她的这种个性有关，就是她什么事都要好，然后一个事情不对了，三天五天都睡不好觉，那最后一定肝病嘛，啊，一定就是肝就开始气滞啊，就是气滞血亏，然后右寸细而无力，右寸细而无力，我们刚刚讲右寸是肺，对不对？右寸探起来很细，没有力气，就是肺精气愤太虚，就是肺的这个力量已经非常虚了，所以肺是主筋的啊，所以心火肝木肺筋都发生了问题啊，就是说他其实在探到了秦可卿的病，几个内脏中间全部发生了失调的一个现象，然后又讲到右官就是脾胃啊，右官虚而无神，就是脾土，因为脾是土啊，脾是主土，脾胃脾跟胃在中医是在一起的，不分的啊，脾脏跟胃是在一起，说脾土被克，肝木所克制，就是肝因为气滞了以后，肝是主木的，那这个肝这个木太强了以后，就把这个胃，就是你胃口就没有了，它就把脾胃这个部分伤到了，就克了这个脾土，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整套的中医的五行的学说在里面啊，就是相信我们的心是主火，肺是金，然后肝是木，脾胃是土啊，脾胃是土，所以它中间有一个牵连的关系，有一个牵连，因为五行的学说是认为木是在东方，就是树木的木是在东方，它是一个生长的一个现象，然后水是在北方啊，它是一个寒凉的这个现象，水就是肾脏，水就是肾脏，然后火是在南方，是心脏的这个现象啊，然后金 在西边就是肺，那么这些东西中间有一个循环，如果你克制的时候，就是木会克土啊，木会克土，那么土又会克水，那么金又会生水，所以它中间有相克跟相制的关系，所以它调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调你的肝，可能又是调另外一个部分，让它中间失调的部分得到调养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中医的整套对于人体那个所谓大自然中间相互牵制平衡啊，牵制平衡，它不认为什么叫做一定是叫做病，而是说在平衡的状态里面就是一个调养成功的一个状态。所以心气虚而生火啊，心气虚就生火，因为刚才讲心脏是主火的，所以它在硬，好，你注意它下面前面是讲一个病的病源，听起来很神秘对不对，你根本听不懂，可是下面要讲的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西医会看到现象，可是中医会认为更重要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原因，所以他先讲原因，就是肝啊肺啊，所有木跟火所有失调的现象，最后才说表现出来硬陷经期不调，如果是这样的状况里是一个妇女的话，她的月经会失调啊，她就讲出了这个病症是因为前面的原因，以后因为心火虚，所以她就经期不调，夜间不寝，晚上会睡不着觉啊，夜间不寝啊，肝加血亏气滞者，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肝血亏气滞，常常有淤结在里面，必然胁下疼胀，就是你肋骨的右边这个地方叫胁，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有肝病的人，医生常常会伸手就在这个地方摸，就是它会肿的，就在肝就在这个胁下疼胀，然后月性过期，就是月经的时间会过期，那么心中发热，肺经气愤太虚者啊，他现在都在讲征兆了，就是说这些原因会产生一些征兆，那如果是肺经这个气愤太虚，头目不时晕眩啊，会头晕目眩，寅卯间必自汗，寅是三点到五点，我们现在三点到五点是寅时，卯时是五点到七点，我们刚刚讲就硬卯对不对，点卯就是军队里面都是五点到七点点名升旗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寅卯跟点卯，所以寅卯之间就是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是黎明的时候，会一身冷汗出起来，啊，他现在讲的全部是病症啊，病症，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将来一定很好玩，我相信西医会跟中医一起合作来研究，到底秦可卿是什么病啊？就他前面讲了原因，后面讲了病症。啊，症状征兆的这些东西，所以也许刚才提到说《红楼梦》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百科全书啊，就在清代留下来一个不经意借助于文学而留下来的百科全书，因为它保存的很多的史料，很多非常难能可贵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那对于我们在座很多朋友，也许有特别学医的，可能会有兴趣探究，可是大概很多人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描述一知半解，可是我们看到比较好的注解的版本都已经把这里面很多的细节全部注出来，也表示说曹雪芹并不是在乱写的，他是真的有医学上的一些了解跟依据，而把中医的理论跟系统在这里去对秦可卿的病做了这个描绘。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秦可卿如果真的贾家有这样一个女子死掉，是不是真的生了这样的病，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么小的曹雪芹竟然他会记得，我们不敢这样想，可是蛮奇怪，就是说如果作为写实文学来讲，这个作者竟然写到这么多细节，因为你可以试试看，你看看别的小说里大概写到病也就是稍微带过了，很少这么细节，就是左观右寸什么全部都讲到，而且全部是精准的啊，全部精准，这是为什么《红楼梦》它会变成红学啊，变成红学，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文化的宝藏，所以可能学医的人可以用《红楼梦》写一个《红楼梦》的医学，其实现在已经有论文是《红楼梦》的戏剧，《红楼梦》里面所有演过的戏，也有人去研究《红楼梦》里的服装，有人研究《红楼梦》里面的饮食， 有人研究《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的建筑，它真的就是分门别类的百科全书啊。所以我们大概到十七回前后，就是整个大观园盖的那个部分，把那两张抽出来，就是一个中国建筑史最好的一个范本，就是看到一个建筑怎么盖起来啊。所以这些部分都看到曹雪芹作为一个文学作者，他因为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跟经验，所以他能够把他的文学展现出很多重的这个面貌跟意义出来，而让你觉得会百读不厌，不会觉得只是一个贫乏的东西。就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秦可卿这个病只是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了，大概我们不会这么满足啊，也不会这么想说，哎，多看几次。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什么左观右寸啊什么这些问题，大概慢慢你会觉得，哎，这个作者怎么会写的这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红楼梦》会一看再看，因为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一下就翻到秦可卿死掉那一段了，因为我急着要知道那个书的大的情节。可是现在会觉得《红楼梦》为什么可以随便翻一段就看，觉得好有趣，因为它细节是这么迷人的啊，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不只是看大体，而能让你看到所有的这个描述的小的细节的过程。好，他就提到说他因为肺经气愤太虚，所以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自汗，如坐舟中，好像在船里面晃一样，就是可能头晕目眩，然后脾土被肝木克制，因为肝不好了啊，肝的气滞血亏，所以影响到胃口，就脾胃也不好了，所以脾土被肝木克制，必然不思饭食，就也不想吃饭，连胃口都不好。好，这里面都在用各种方法讲到几个，比如说肺经的问题，还有心火的问题跟肝木啊这些问题，他把几个大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提出来，然后精神倦怠，四肢酸软。好，下面他就要做一个判断。就是第一个讲切脉以后的病源原因，然后讲征兆，讲征兆。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知道的，比如说西医，我们看病是因为病已经发出来了。哦，我说我会流鼻水，我会喉咙痛，它都是病征。有没有发现探脉的时候探的不是病征，是病源？就这个病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可是病源已经存在了。所以探脉往往让你觉得是说他在病发之前他就可以先调养，因为可能你会被警告说你的肝已经气滞血亏，然后你怎么去调这个部分。好，所以 我想这个理论就会分成不同的段落，就是探脉完了以后，他第一段讲的我们最听不懂那一段是病源，那后面那一段是病征，就是病已经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你都看得到啊，就是会头晕啊，会经期会过期啊，这个是现象。那到现象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蛮严重了啊，已经蛮严重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据我看这个脉息应当有着症候才对啊，就是我探了这个脉应该有这些现象。那如果有医生以为这个脉就是喜脉啊，就是因为怀孕也会经期不对了，或者会头晕，或者没有胃口想吐，那多吃点话梅之类的，那这个医生就说可能有人会以为因为这个病有一点像怀孕的喜脉啊，有点像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他不敢苟同，就是大概有医生认为这是怀孕的征兆，他说我不敢苟同啊。所以这里面已经很清楚他在断症了，他在把这个病症断出来。好，旁边就有一个贴身的服侍的婆子，就是他每天照顾秦可卿的，所以秦可卿的大小便啊什么经期他大概都比较知道的。旁边有一个贴身的婆子就说，何尝不是这样，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就是你简直像神仙一样，你怎么把他的病征全部都说出来，因为这些事情有些可能连贾蓉都不知道，而必须是贴身的丫头照顾他的人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就说倒不要我们告诉了啊，就是不需要我们费事来讲他的病了，怎么家里这个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的都不能说的这么真，所以 这些医生啊，三四个医生每天来个四五次，没有一个人讲的这么对。那有的人说是喜啊，说是怀孕了，有一个人又说是病，另外一个就说不相干，就是讲的模棱两可。可是这个医生真的说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就透过这个婆贴身的婆子的描述，让你觉得这个医生真是神医啊，就是前面的准备工作跟铺叙的工作，在这里忽然让你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像神医一样。那位说怕冬至啊，有的医生说怕冬至，那总没有一个真实话，讲的都是模棱两可不清楚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婆子就赶快拜托这个医生说，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啊，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怎么应该怎么样。那那个医生就笑了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啊，这样的一个病，可是那众位耽搁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医生其实很自信啊，他也很敢批评。通常医生有时候不太批评别的医生的，可是他就很敢批评说，其实你看到这个秦可卿的病啊，是要怪这几个医生的，因为是被耽误了啊，被耽误。他说是那众位耽搁了，如果在初次经的日期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停经，然后这个经期不准的时候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就是不会像今天病拖到这么严重，恐怕早已经痊愈了啊，就已经好了。所以这种都是大概高明的医生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也就敢讲这种很准确的这种话啊。他如今既然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啊。这个西医比较不会讲，中医常常会认为医有医缘，医也有医的这个必然的，就是它里面还是跟天命在一起的。因为你会发现中医里面讲到，如果说心火、肝木、脾土，其实它就是牵制跟克制，那这里面本身就是像一个宇宙一样，那人跟宇宙之间也有它的因果跟缘分。所以这个当然是西医不太会苟同，就认为说看一个病怎么会讲到这么神秘的这个东西。可是在东方的医学跟东方的人生哲学都认为，其实命中的所谓吉凶都有它自己的因果，它的循环跟因果啊。所以我想这些语言你可以看到是一个中医系统的人会讲的。其实我现在碰到这几个中医，他们也还会这样讲，非常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也受到很好的科学的教育，可他探脉什么，他最后还是会跟你讲你的性格，然后讲因果。那不是很神秘，就是说如果用科学的讲法，就是说你为什么老是会有这一类的病，因为你的性格上的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所以我记得有时候你看病的时候，医生常常会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有一点让你觉得逾越了，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是逾越了医生的角度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过去在传统里面，我们总觉得医生最高明的医生不只是医人，他也几乎以性命之学，好像是一个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导，也会觉得生理跟心理本身是互动有关的。就是秦可卿的病真的是高明太过，因为太认真，对生命里面太要强，那么他的病也有他的原因，那么其实是牵连，所以应当有此灾，好像也是说这个病被耽误到这个地位啊，也是应有此灾。实在依我来看，这病尚有三分治得，这个蛮严重啊。其实十分里面七分已经不可治了，那么还有三分治得。那吃了我的药看，如果是夜间睡得着，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就是说我们先看看吃了这个药以后晚上可以睡了，大概又多了二分，那就是有五分的机会了。据我看这脉息，好，你看到下面讲的就是生性格了。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这个西医也不会讲，不对，说哎，你最近流鼻涕，然后打这个如何如何，你这个心性高强，西医从来不会觉得你的病跟你要管人家个性干什么。那中医绝对讲这个东西，他说因为他一探脉他就知道说这个人个性太强啊，个性太强。他说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因为聪明特过就不如意事常有。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里面的讨论，很有趣，就是说人生里面有你觉得如意的事跟不如意的事，可是你如果憨憨的，你觉得都蛮如意的， 你如果觉得你很精明，你大概不如意的事就很多。其实如意跟不如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二分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主观。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如意，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如意。所以他在这里判断是说，秦可卿因为聪明太过，所以总是觉得发生的事情是不如意的。可是我刚刚有提过说，秦可卿来自于一个这个很贫穷的贫贱的家庭，然后嫁到这样的豪门，他的争强好胜其实也可以理解。那他当然也气秦钟说，这个弟弟真是不成才，就是给他丢脸。那他就是永远要面子的那种人啊，所以你会感觉到说，他这些病使得这个医生在讲这里的时候，不只在讲他的病，也在讲他的性格啊，是聪明太过，不如意的事常有。那不如意的事常有，则思虑太过。你总是觉得身边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你总是在那边想，总是在那边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希望做得更完美啊。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啊，伤了脾胃的这个部分，伤脾，肝木特旺，所以肝木这个部分特旺，精水所以不能按时而至。所以你可以看到脾土、肝木、精水三个东西是牵连的啊，就是刚才讲的五行里面木跟水跟这些东西是牵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肝木太旺的时候，所以这个精水，水是要去滋养木的，可是水不够了，水不够去滋养那个木，所以这个木的部分，这个肝木的这个部分它就枯竭了啊，它就枯竭。所以它都在讲循环，它不会只讲其中的某一个单一的这个现象。好，所以精水不能按时而至，所以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啊，她就要问旁边这些照顾她的这些丫头啊婆子说，断不是长缩，不是短，而是长长。我想在座的很多女性代比我懂这个东西，就是我想妇女的病，就是她这个经期变成中医里面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她整个的调养的部分都在这个地方看，就是说她总是拖长而不是往缩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婆子就是照顾秦可卿的就回答，可不是，从前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过啊，就是这个经期的这个不准的这个状况，拖长的状况。所以这个先生听了说，妙啊，这就是病源了啊，这个就是病源。从前如果能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啊，养心调经之药服之，何至于此啊，就不会把这个病情拖到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如今显出了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最后又归回到五行，因为水不够，木太旺啊，木太旺，这样长得这么繁盛的一个木而没有水去滋养它，所以它势必要出问题了啊，要出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医的理论都认为它是平衡，就是我们看到哎，木很旺不是很好吗？可是他说，因为你水不够去滋养那个木的时候，它就是病啊，必须水够丰沛，这个木旺它才好。好，所以他这里面是在讲调配的，说赶快带用药再看。于是就写了一个方子递于贾蓉，那么上面写的是益气养荣和肝汤啊，那中医都会有一些名称。可是他在下面的药方大家可以看啊，可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随便乱吃，因为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到底它准确性如何。就人参、二钱、白术啊、云林，我现在自己拿到医生的药方好像奇怪，也都是这些药，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回事。所以你会觉得中医里面有一些它的药材其实非常的类似啊，比如说你常常会看到川穹啊，这些淮山药啊，这一类大概比较阳气的这一类的药的东西。然后他开了这样一个药方，后面有一个药引，注意那个引用建莲子七粒，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七粒而不是八粒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神秘的地方。所以我一直怀疑药引的部分有可能是名医的故弄玄虚，或者是说他在这里伪装了一些东西，然后还要去心，然后红枣二枚，为什么是两个而不是三个？所以我想都使我们会觉得好像西医常常会有一些比较科学性的印证，而在这里他就没有这些部分。所以贾蓉看了当然很高兴，也觉得很急着知道这个病到底跟性命有没有妨害，到底会不会活着。那这个医生就笑了说，大爷你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不是一天两天才病到这个样子，吃了这个药也要看医缘。你看 又出来这个话，所以他回答得很委婉，对不对？可是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不敢保证啊，不敢保证，他不敢说能不能治好，他说还要看医缘，吃了药以后要看缘分了啊，要看缘分。所以这些中医很奇怪，都把所有的命理的东西带进到这些部分，因为这里面还有个人的性格、心性，我跟这个病人之间的缘分啊，他缘，因为缘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东西，所以他就很暧昧的说，可是贾蓉当然听得懂，表示说这个病其实不好治了。啊，已经是不好治的这个，所以贾蓉是一个聪明的人，就不往下细问，然后就送了这个医生走了，然后就赶快去调药，那就骂家里那些医生说，原来都是一些混饭吃的，那么现在总算碰到了一个好医生来看病。所以我想这样子，大家今天可以看到一个《红楼梦》里面非常特殊的对于传统的医学跟药理的一个部分，那么也使大家可以注意到，也许在座的很多朋友有各种不同的专业，那么将来可以，如果有兴趣，除了读一个好看的小说以外，试试看把自己的专业在《红楼梦》里面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我觉得《红楼梦》真的像百科全书，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红楼梦》不只是文学，也很可能跟你自己的某一些生活里面关心的东西，它都会配合起来，变成有更多一点的牵连。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讲秦可卿的死亡。那这个人的死亡变成《红楼梦》第一个巨大的一个幻灭的开始，一个青春豪门可是无常的性命，第一个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大概对贾宝玉啊这些少年来讲，也是第一个巨大的家族中的悲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丧事怎么样办啊，这个秦可卿的死亡到丧事的这一段，那秦可卿也变成了金幻仙姑，那她其实是天上的金幻仙姑，忽然在人间的视线短短的就走掉了，可是她不断的出现，他在这个家族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像鬼魂一样又回来又出来，所以他是一个最早死去的人，才到第十回第十一回他就死掉了，可是后来他始终像阴魂不散的在这个家族当中，那去预告很多事情，常常王熙凤会梦到他，然后他会预告这个家族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秦可卿。所以他是一个一开始就死掉的人，可是变成最重要的人。好，所以我们等到下一次我们再细谈这些部分。